经山盟，曾经海誓，潮来潮往在昨天，苦苦相随，苦苦的追，苦在没遇见。问问苍天，叹叹寒怨，不知是泪涟涟，痴情何恋，痴人痴癫，好景不再梦难圆。梦到你那梦到缠绵，梦醒的人怕入眠，望到川断，望到茫然，望穿秋水人不见，只羡鸳鸯不羡仙，羡鸳鸯不羡仙，恩恩爱爱到永远，我这般苦恋，你这般敷衍，错过缘分人都绝。我只羡鸳鸯不羡仙，

电话再甜美，传真再安慰，也不足以应付不能拥抱你的遥远。我的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一个人过一天，想过一年，爱的那一边，乌云一整片。我很想为 伴照耀， 清风与白云永不分开， 无惧世间变幻， 哪管宇宙变迁， 陪着你正义柔情永在。 生生世世亦难被替代， 痴痴这份情似比深海， 情义放于肩带， 爱心擦亮剑尖，陪着你正义柔情永在。让爱飘 飘 天地之间， 心相爱 共挽手，温馨常在。那句心魔莫扰，长存后气两并肩，地老天荒不与心中一份爱。 合两心， 两手牵， 心心意， 心相爱， 令世间光辉常在。遍地春风再吹， 愁云尽散朗月开，豪气重于天地，和爱永在。

许多年，多年以后，想起来还是觉得很伤悲。我只是不愿让你独自面对，在他面前觉得自己有罪。 Thank you.

像太阳，手中藏着一把火，这种日子不好过，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信，这怎么也抓不住你。爱得像太阳，胸中藏着一把火，这种日子不好过，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信，这怎么也抓不住你。 心，拿起电话不出声也可以骂到你，七七八八二五零，都是都是在骂你，不气你是我气你，七四四是 PCC， 七七八八二五零，都是都是在骂你，不气你是我气你，七四四是 PCC。 才望到孤单的宇宙，无聊仍是我又背起千斤苦头，无聊依旧曾幻想挥挥衣袖，遗忘谁做戏并放低点点心伤愁，想放手作出种种借口，只想高飞独个远走，不必只懂得看天再怀旧，无奈也需交出笑口，不许有点错或漏，无谓也许通通接受，害怕指责落后，仿佛栖身这小宇宙，渐渐不懂数与分忧，啊！当我想到旧战友，想遇亲今天的以后，无聊谁没有，受压抑差点想泪流，无聊难受，想落空得不到接受，